Hello， 欢迎收听健康未来事，读懂身心大小事。大家好，我是嘉宾集团执行长李淑媛博士。今天呢，我们再次邀请到我们嘉宾集团的总裁李文斌来到现场。Hello， 总裁你好。 你好，大家好，大家快乐。 很快乐，谢谢总裁。今天呢，特别邀请你来谈一谈有关于女人最头痛的事。哎，女人齁，人家说这个少休五百事，我是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啦。但是呢，光是有生理期这个痛苦齁，真的给很多的女性啊带来很大的困扰。而且啊，通常要真的齁结束生理期的话，可能年纪啊都要到四五十岁齁，甚至超过五十岁左右。就是一生里面大概有三四十年以上诶，都在为生理期这件事情感到困扰。那现在很多女生齁，这个周期啊不规律啦，好，或者是生理期来说，那个生理痛啊，痛到简直要人命，你知道吗？现在在职场上哦，有这个硬性规定，公司必须提供生理假，好，然后甚至在学校也可以请生理假，你就知道这个问题有多大。这个也有很多女生啊，手脚冰冷啊，感觉疲惫无力。那一般呢，都会想说，哎，我用那个止痛药就好啦，或者在家里睡一觉就好啦。它其实可能延伸到背后隐藏着更深的问题。所以今天要请总裁呢，以中医的观点来谈一谈，在生理期这个部分，它表征上只是疼痛、不舒服、手脚冰冷呀。感觉到这个血量不足啦，或者是贫血的状况，但是其后是不是有更大的原因存在呢？ 啊，这个事实上，其女人生理期来的时候，肚子会痛，而且痛都非常严重的人，这个大部分其实是微血管阻塞。 哦， 啊，微血管为什么会阻塞？就是因为他吃冰冷的东西，或者是比较寒冷的这个食物，啊，或者是说，因为他的体质啊，气血不足，气血虚，但是最主要会痛，就是说因为阻塞嘛，微血管。啊，微血管为什么阻塞？其实跟肝有问题，啊，肝是相能，因为子宫也是属于肾跟肝的问题。 嗯， 肝气郁结的时候，就会造成这个子宫的这个液精啊、排量啊，就它会造成阻塞。啊，因为寒，就是说寒冷的东西。它就是会造成气血凝滞啊，淤血啊，淤血它的液进来的时候，它就冲不开，它的微血管就会爆冲，就会压迫到神经，就会痛。 哎，这个让我想到子宫肌瘤或者是肌腺瘤，是不是也跟这种阻塞有相关？ 这是绝对的。 哇！ 哎，所有一些的瘤、肿瘤都是阻塞所引起。 嗯，而且这个阻塞是因为肝机能的问题才导致而 肝气太旺， 肝气太旺。 对， 那种常熬夜的，好，生活作息不正常，是不是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对，就是肝气会旺，就是因为熬夜，熬夜的时候就产生肝火，啊，肝火的话没有把它清除掉，火就越盛，它就会产生扣。 理解啊，这也让我想到，我认识另外一位中医师，他也讲到说，其实啊，女人呢，在这个更年期的时候不一定会有热潮红，他说只要肝经疏通就不会有热潮红。 对，没有错。 哦， 其实女人的气血通畅的时候，她没有什么毛病，没有所谓的什么更年期症状。 是， 平时要保养的时候就是少吃冰冷的东西啦。 对， 寒则凝啦。 是， 中医讲了一句寒则凝啦，你吃寒的东西气血是凝滞的了，凝滞阻塞，它就会当然进来就会腹痛，痛得不得了。阻塞越严重，就是这个痛得越厉害。 我一直希望呢，这个观念能够成为呢一般好的生活常识，因为真的很多的女孩子没有这样子的概念，她们不知道说吃这些生冷啊、寒性啊、冰饮啊，对她们的生理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哎，我看有些女孩子哇，每天一杯手摇饮，然后像说西瓜啦、哈密瓜啦，好，这些生冷的东西大吃特吃啊，哎呀，看了真的是很令人担心，因为他们从来都不知道说这些食物吃的东西会直接影响他的生理。 那种人啊，肯定月经来的时候一定会痛死的。 第有、欸、其实我偷偷观察我们公司里面那个请生理假的女生，就是平时爱喝手摇饮的。 对，这是，而且就是说手脚会冰冷，表示说到气血不足， 嗯， 而且寒气在身体， 是 啊，气血虚， 哇， 啊又有寒气，所以手脚血液循环没有办法达到微血管，没有达到我们的四肢，所以手脚就会冰冷。 所以他自己本身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气机来疏通阻塞嘛。 对， 哇，那如果说再加上生活作息不正常，好，肝气郁积，那就会更加的严重了。 对， 那总裁您有什么办法来帮助这些人能够度过这种痛苦的阶段？ 因为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普遍的问题，所以我就是说去研究，所以说我就是发明了这个明夜腹。明夜腹就是说基本上你要气他的寒，要把肝气郁结疏通，而且补他的气血，气血充足，而且他的血液充下来，月经来的时候血液就可以有足够的气把它充出来。第二点就是把它的寒气除掉，把淤血、哦、也把它活血散离，就把它散除掉。那一打通了，淤血打通它就不通了。 所以我看哦，您的配方里面有当归、川穹，专门是在活血化瘀，促进血液循环， 补血补气。 而且您又有黄芪、熟地，就是在补气跟养血， 补血补气补、 哦哎、那桂枝、白芍就是在调和 气寒通气、 啊、所以这个真的是全方位在调肝脾肾，然后应该是也在养他的这个子宫卵巢，调经期能够润全身。哇，我这个真的是很全方位， 而且要气寒、啊、活血散离、 嗯、那么如果采用这样子的营养品长期下来的话，也有渴望可以改善手脚冰冷哦，因为有这种补气补血的嘛， 这当然有可能啊。 所以这个不是只有在解决他生理期的疼痛啊，这根本是在改善他的体质、欸、 改善体质，而且他的皮肤 会变成漂亮。 那请问总裁，那像这样的配方是他在生理期的时候在痛的时候才吃，还是说在平时就应该要来吃呢？ 我这个东西假使每一次月经来的时候都是会痛的话，平时你就要吃了。 哦， 平时你要吃的就是说事先将这一些淤血消除掉， 嗯， 你月经来的时候才不会痛啊。 那通常月经来的时候其实都不适合吃补品，对不对？那明月腹的话可以吃吗？在月经来的时候 明月腹可以吃，明月腹的时候是滋阴，正在来的时候也可以吃，因为你会痛嘛， 嗯哼， 你会痛的时候你就是要吃，吃的时候给它排，将这个淤血排掉。 可因为补气又补血，有可能在经期来的时候吃，可能会排血 会排多一点， 会排多一点， 但是它会将淤血排除得很干净。 哦 ，OK， 然后结束的时候也是要继续的吃，就是说 这个继续吃保养，保养了大约一两个月以后，从此以后它月经来它就不会痛了。 OK， 那当然了，如果有补气补血的话，有感冒就不能吃啦。 诶，还好啦，这个因为有当归、有川穹、有黄芪啊，哈、哦，它是补气。啊，黄芪就是说它有当归，它可以当归、川穹有行血行气，这个是可以，而且又有疏肝的东西，它是没有关系的。 诶，那就是说，女性们如果说你要吃这样子的草本营养来调整自己生理上面的不适感的话，那真的也要注意呢。不能说边调整我又边喝冰饮，然后再边熬夜这个应该效能不好吧。 那就不好了。现在好了，他痛了吃了又不痛，不痛要吃冰水，下个月来他还是痛。 那所以说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都要回归到生活面啦。好，不要说扣谁，我有这些草本营养可以补充，我生活呢就作息啊饮食没有去注意。那其实啊，每一天日积月累小小的这些影响才是最重要的。 哎，不要等到说真的发生很不舒服了才来补充，那都已经为时已晚。那我希望呢，透过今天的这个分享，让大部分的女性有这样的基本常识。好，当你的生理期呢，好，来得很不舒服，其实不是单纯的你子宫这方面的问题而已，其实这牵涉到你全身的气血， 是肝气， 好，还有肝脏的肝气，好，这方面，所以不要忽略了这个小问题哦，其实背后隐藏的可能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在。那当然趁年轻的时候我们赶快调理好，就可以避免呢这个长期以来好这样子的不舒服。OK, 所以非常谢谢总裁今天跟我们聊了这么多。所以啊，有句话说，气血充盈的时候，女人如明月啊，养好气血就是养好一生的根本啊。 对，没有错。 OK, 所以呢，对女性来讲的话，气血平衡，好好好的养好，是美丽跟健康的关键点啦。非常谢谢总裁今天跟我们聊了这么多。 好，谢谢。 那么我们下一集呢，要请总裁跟我们聊一聊，现在呢，人哦，对于这个呼吸，好、哦，鼻子的过敏啊，或者是慢性的鼻炎啊，呼吸不再轻松顺畅这一方面的问题困扰，在中医学理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我们是否也有好方法能够来调理呢？那我们下一集揭晓咯。谢谢总裁。 哎，谢谢谢谢。 好，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